統計結果。前總理內塔尼亞胡陣營將獲得65個議席，有望獲授權組閣。初步點票結果顯示，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右翼利庫德集團在國會120個議席中獲得32席，成為最大黨。現任總理看守總理拉皮德領導的中左翼政黨擁有未來黨，獲得24席，緊隨其後極右翼政黨宗教猶太復國主義黨以14席排第三。按初步點票結果反映的形勢，由利庫德集團、宗教猶太復國主義者黨和另外兩個宗教政黨組成的內塔尼亞胡陣營共獲得65席，超過國會半數議席，有望得到總統克爾佐格授權組閣。日經平均指數報27,663點，跌1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33.3美元，賣出1633.4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5，日元147.9，瑞士法郎1.004，加元1.373，人民幣7.291，英磅對美元1.138，歐元對美元0.981，澳元對美元0.63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天氣方面，一股清勁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同時熱帶低氣壓尼格的外圍雨帶正為該區帶來驟雨。上午8時，尼格集結在廣州以南大約1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橫過廣東西部並逐漸減弱。預測本港是多雲，有幾陣驟雨，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未來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但仍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2度，相對濕度9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系、是、粉岭公路去翻较早前啦，较早前就系去上水方向近住燕江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去新田嘅。咁但系出九龙方向咧，近燕江村咧又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粉岭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燕江村咧就一带开始车多，咁但系去上水嘅车龙比较长噶，咁再重复多次啊。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燕江村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但是龙尾排到去新田对出，但是反方向粉岭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燕江村呢刚刚又发生交通意外，所以现在粉岭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燕江村一段呢就开始车多。另外在九龙区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了。而在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一带呢都是挤塞，龙尾排返去窝打老道啦，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入返去黄竹坑方向都是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亚加路街，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挤塞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龙月道落返歌和老街啦，车龙排返去呈祥道近苏屋村。在港岛区数码港路来回方向近住资讯道一带都是挤塞，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现在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地区医疗系列，每集介绍不同地区的康健中心和康健站。 中心有跨专业团队为会员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 想了解当区的地区康健中心有什么服务，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港台电视3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入面的地区医疗系列。 地区康健中心， 健康齐掌握。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日达集团首席执行官滕成。 我们其实经常鼓励同事去犯错，因为你犯错你才学到东西，很多时候你不敢去犯错，就反而间公司是很难去变。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五点到六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1月3日，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举行，李家超称香港最坏时间已经过去。 政府公布陈茂波核酸检测阳性，属于康复个案，无需隔离。 新增4709宗确诊，多百名患者离世。 以色列中央选委会指内塔尼亚胡阵营有望获授权组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月3日的日子是时间来到8:11，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嗱，寻日咧举行呢个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咧，200多名嘅参加者咧系出席嘅。咁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就话，大约一半嘅与会者都系嚟自海外，一共100个嘅国际金融机构，当中有40人咧系属于一啲行政总裁同埋主席级别嘅。呢一个峰会对于香港嘅意义系咩咧？喺复常之路方面又有啲乜嘢嘅特别嘅作用咧？嗱，行政长官李家超喺致辞嘅时候咧，寻日都提到喺佢就话喺香港嘅社会暴乱已经成为过去，治安回复稳定，商界同埋市民对于未来信心日增，咁亦都提到话咧，认为对香港而言咧，最坏嘅情况已经过去啦，正踏上呢个回复正常嘅舞台嘅咁，亦都呼吁到一啲与会者咧，系机遇时机尽在香港，现在就系一个大家期待已久嘅好时候，把握先机，莫追落后等等嘅情况嘅，提到一啲嘅机遇，同埋话最坏嘅情况已经过去，你自己同唔同意咧？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成个峰会嘅情况啊，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早晨。 早晨， 李律仁，可唔可以讲下寻日个峰会正式开始啦？你自己都有出席噶嘛，系嘛？ 系啊，其实峰会开始可以话系星期一星期二已经开始啦。咁就嗰日嚟咗嘅嘉宾咧，首先就有一个比较小型嘅会议，咁就好多时候啲国际会议都系咁嘅，因为即系难得全世界嘉宾聚首一堂，咁佢哋有阵时佢哋自己都有一啲难得可以私底下讲下嘅说话嘅，咁通常都会安排有一个场合，就佢哋自己交流下。咁然后咧就夜晚黑咧就喺呢个 M 加博物馆嗰度咧就有一场晚宴。咁嗰场晚宴真系都可圈可点嘅。有阵时啲会议咧开始第一个场合最好都系唔好先讲正题，咁就有啲社交场合，亦都俾佢哋睇下即系香港嘅一个新嘅博物馆啦。咁M 加博物馆有一个好大嘅中国当代艺术嘅这个收藏品，咁其实捐出嚟嗰个收藏品Ulysses 先生自己本身都有金融背景啦，咁佢亦都有出席嗰日嘅晚宴，咁就亦都展示下香港文化方面嘅种种啦。咁Ulysses 先生当晚亦都有讲佢点解开始收藏呢、这个中国当代艺术，咁嗰晚都好开心㗎，我睇到大家 無論是國際嚟的朋友定本地的一啲金融機構的參與者，咁嗰晚都好開心嘅。 嗯。 甚至有少少有啲人話啊，沈啦，會唔會飲到醉咗少少？第二日朝頭早一早開會會有啲問題，咁第二日就九點零鐘到啦，就喺呢個四季酒店嗰度就正式開始呢個大型嘅會議。咁我就好記得我行去會議嘅時候，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哇！直前有少少呢個又未去到人山人海咁嘅感覺，但係亦都真係坐得好悶嘅。之前我記得佢哋揀四季酒店嘅時候，我有諗過話啊，喂，咁會唔會揀個場地細咗少少咧？係咪呢個去會展嗰啲會更好咧？咁但係事後睇翻上嚟呢、這個揀四季酒店有佢嘅好處嘅，就係、是、大家坐得親密啲啦。咁呢個討論嘅氣氛亦都好熱烈。咁一開始就正如你所講啦，呢、這個。正式嘅就係香港嘅政府嘅行政長官就先致辭啦，咁但佢致辭都唔係好長，講下香港嘅情況，佢呢個有啲施政報告入面都已經講過嘢，咁然後就直接入主題啦，咁入咗主題就一開始係內地嘅一啲金融機構嘅代表，同埋一啲內地監管嘅代表，咁講下佢哋對大陸經濟嘅睇法啦，同埋呢個佢哋睇內地點樣同世界繼續互動。咁然後就三個 panel， 第一個係一啲呢個世界全球金融機構巨頭啊，即係成台都係 CEO， 就幾有趣嘅全球嘅金融巨頭。咁基本上嗰個咧就係逼佢哋講，喂，我好記得呢個金管局嘅。行政总裁Eddie 呢就问咗几次，基本上都系问，喂，你哋晚上如果瞓唔着系因为点解啊，即系 what keeps you up at night， 咁啲几个 CEO 讲嗰啲笑话，尝试就避咗啲问题，跟住都俾 Eddie 再逼，咁然后台下有啲发问，咁大家都分享咗其实而家呢个全球经济同埋金融方面嘅一啲嘅风险啦，咁然后第二个题目，第二个 panel 系讲ESG 嘅，讲呢个环保碳中和呢、这个需要做新嘅投资去令到解决能源问题等等，咁然后第三个 panel 咧就系讲呢个 科技 ，FinTech 同埋 technology 系讲科技嘅，咁两个 panel 都，第二个 panel 就。交易所的行政总裁 Gucho 主持啦，第三个就是一个是香港立足的private equity fund 的私募基金的总裁做主持的。咁然后最尾就这个蔡爷就自圆结词。咁整个流程都好丰富的。我见到呢好多时候呢啲国际会议呢你会见到行到中间到呢就即係台呢就已经开始空啦，即係啲人呀。行出去讲电话呢、這个又出出又入啊，但係成、 okay. 个今次成个流程都做得好好，咁一直其实差唔多去到食晏嘅时候，真係去到食晏听晒所有 talk 啦，到最尾请你食一餐晏嘅时候呢就开始走咗少少人啦，咁都可以理解嘅，因为都到食晏点零钟嘅时候、到天文台都话就嚟打风啦，咁有一啲本地嘅朋友可能就要走先啦，咁成个流程都好好，而且讲嘅题目真係都好有趣。 OK， 因为我就想讲就係、是、因为报道都集中讲特首喺开幕致辞嘅时候提到就话即係标志住今次峰会标志住香港係迈向复常，重返同世界通商贸易舞台嘅中央，亦都指香港最坏嘅情况已经过去。我想知你接触到嘅与会者啦，听到呢一番说话，其实佢哋有冇一啲佢哋嘅睇法，佢哋嘅反应係点嘅呢？整体嚟讲你觉得今次呢个峰会有冇一啲象征性或者实际上面的意义和作用呢？ 刚才我都即不厌其烦地描述了整个峰会的流程啦、其实都是想指出呢就是与会者呢就不是只听到话台上边的嘉宾讲话这个香港重开香港的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于是就同意或者不同意，不是这样的、而是他参与这个过程呢，他由第一天来到跟着感觉到你的待客之道，感觉到以为唔知净系我嚟，好多其他人都嚟，佢会感觉到个重开咯。咁好明显呢个感觉系好强烈嘅。 咁头先就讲啦，即系呢个峰会其实个最主要嘅作用系咪就系俾大家啲与会者有个感觉，或者系咪就达到咗呢个峰会嘅作用咧？又 其实真系好达到噶啦。知道翻去头先点解我描述得比较仔细啦？你见到与会者安安静静咁样又坐完成餐晚饭喺度呢个高谈阔论喺度。 呢個聚首一堂，咁然後第二日朝頭早九點同你坐到點幾鐘，呢個甚至外面台上嘅嘉賓都講過幾次，台上嘅主持都講過幾次，外面打風啊，不過我哋喺呢一度都傾得好熱烈啦，你可以直情感覺到佢哋係好熱烈參與咯。咁我坐我自己嗰台啦，我自己嗰台就我右邊係一個荷蘭嚟嘅朋友，左邊係一個英國嚟嘅朋友，再左邊係一個法國嚟嘅朋友。佢哋個個第一都話，其實我哋以前都成日嚟香港㗎，好幾年冇嚟到，我哋都好熱烈想嚟啊。咁然後第二個就係、是、講話，今次嚟真係感覺到㗎，要再多啲嚟啦。咁的確佢哋都仲有再提一樣嘢㗎，就係話，如果內地都開埋咧，咁我哋就會㗎，每年都嚟幾次㗎啦，因為始終嚟香港好多時候都係同內地嘅生意、同內地嘅投資、同內地嘅金融服務有關啦。 嗯，即係所以喺佢哋眼中，係咪可以所謂特首講嘅去到復常或者完全復常，都關注到成個入境限制或者同內地通關嗰個情況喎？ 咁亦都好自然嘅，即係從世界嘅朋友嘅角度嚟睇，你係咪復常？始終有一個我諗做任何一個行業嘅人都會有一個諗到嘅就係、是，咁你話復常咁係咪？嚟嘅入境限制減到好低，同埋呢個好便捷先。咁呢個亦都涉及一個個人因素嘅。咁你始終要要人呢、這個要人嚟到你嗰度，咁佢無論佢係有幾大嘅生意啊，咁我都要。都要考佢個人安排噶嘛，係咪？ 提到即係特首致辭一路提到機遇啦，都提到機遇嘅時機喺香港啦。咁我見到有啲學者都話，香港喺呢段時間喺疫情之下已經落後咗，比其他地方已經落後啦。譬如競爭力方面，可能已經落後咗比新加坡啊、迪拜等等嘅城市咁。你自己感唔感受到與會者有啲類似嘅諗法啦？或者你自己嘅個人覺得呢次峰會會唔會都挽回到某一啲嘅信心咧？對於與會者嚟講， 琴日就唔係好覺有人提出話我有冇落後嘅。不過我諗大家亦都唔好迴避呢個問題啦。咁事實上喺呢一個重開同世界再連接嘅過程當中咧，我哋係慢過某一啲地方少少嘅。咁但係好好咧，就係雖然係慢咗少少到我哋做嘅時候咧，好明顯係追得好快而且嗰個勢頭好好嘅。如果又講翻個峰會啦，咁我哋見到峰會嚟嘅朋友嘅級別同埋同本地嘅海外朋友嘅互動。都遠遠比其他地方顯示出我哋嘅底子同埋我哋嘅國際關係打落嘅基礎係厚好多咯。 喺峰會之前，大家就關心到有一啲嘅金融領袖有唔同嘅原因，有啲就係因為工作安排啦，有啲因為確診等等嘅原因咧，就係缺席咗個峰會，亦都有啲本身咧就係嗰個專題討論嘅討論嘉賓嚟嘅。有冇影響到啊？你尋日睇嘅時候有冇因為一啲缺席嘅人士影響到成個討論啊？等等。 其實真係完全冇影響到個討論啊，因為其實嚟唔到嘅嘉賓咧大部分絕大部分好似真係得一個係要改講者，其他嗰啲全部咪請佢哋公司嘅第二號人物咁喺金融世界入面咧，其實一啲世界級嘅金融公司嘅第二號人物，其實都真係已經好大啦。咁就即時亦都飛嚟香港幫手替代咗嗰個位置，咁分享嘅角度亦都係好深入嘅。咁所以其實，我諗我反而呢，如果可以正面啲睇呢樣嘢呢，就係、是、咁事實上咁而家全球都仲係有疫情㗎嘛。如果我哋就諗下我哋外國嘅朋友，都時常聽到佢哋都會講話，有邊個都中咗啦。咁所以有一啲嚟嘅嘉賓這個嚟唔到，因為佢輪到佢哋中咗啦，係一件好正常嘅事囉。反而有啲外國朋友會話，喂而家仲喺外國好正常㗎咋。咁我哋用呢個角度去睇，咁佢哋嚟唔到，咁但係佢都即時喺公司入面派佢哋嘅第二號人物嚟㗎，就證明其實喺佢哋心目中香港係幾重要啊。佢哋嚟唔到都即刻派人嚟代替，係咪 ？OK， 好啊，唔該曬李律人，同你傾到呢度。李律人係金融發展局主席，講到有關於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咁今日繼續咧都會有活動嘅。咁除咗峰會嘅日子，尋日舉行嘅時候咧有風暴嘅影響啦，朝早就三號強風信號啦，咁去到 中午過咗中午啦，一點幾咧就係改發呢個八號信號嘅咁。疫情期間有一啲嘅工作模式都因為亦都唔同咗啊！打風嘅時候，過往可能都有所謂即係風假啦，唔使翻工，咁可能休息啦。但係而家喺八號信號或者以上唔使翻工，都可能改咗一個工作模式，就係在家工作嘅。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呢個情況咧？1872311，請你有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呢個情況。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晨。 早晨，小乐文，早晨。 早晨，头先讲到话个工作模式嘅改变，打风之下都可能要继续做嘢啦，系咪都多咗所谓在家工作嘅情况？你哋又关唔关注呢一点啊？ 一定系多咗嘅，因为真系过去呢三年啦，嗰个疫情啦，甚至之前嗰社会动荡咧，都有一啲咧可以喺屋企度做嘢，即系譬如话佢有一个连接到内联网嘅电脑系统啦。咁其實就已經可以開工啦，咁甚至有啲白領嘅工友同我哋講咧，反而好似冇咗個收工時間，咁所以咧其實香港都成日打風啦，咁有啲規模嘅公司已經一早做咗呢一啲即係惡劣天氣底下在家工作嘅安排，所以其實我相信個社會都唔少係適應咗嘅，尤其係白領啊或者文職專業嘅。 有一啲公司就有一啲在家工作安排啦，但喺譬如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咧有个咁嘅守则噶嘛，有冇讲明清楚？其实喺极端天气之下，雇员系咪即系留喺屋企就要在家工作嘅咧？系可唔可以拒绝呢个情况嘅咧？有冇清晰咁讲明啊？ 呢个系一个真空嚟嘅，但系就假设咧，其实嗰、那个雇主依然咧，即系当然喺早作準備嘅情況底下，早作準備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依然可以安排咧，即係僱員咧留喺屋企去完成咧佢嘅即係本來要做嘅工作喺個工作時間裡面。點解係假設咧？因為咧其實翻工係因為惡劣天氣底下影響咗翻工，或者嗰個做嘢嘅地方咧，可能都會有一啲嘅風險。但係理論上屋企係安全嘅，咁所以個法例就唔係話唔使做嘢，而係咧，只不過係避免發生意外嘅角度咧，底下咧就唔好翻工啦。但係因為始終今時今日資訊科技太發達啦，根本就係屋企都做到嘢咯，有啲。 所以理論上，如果佢屋企係即係留喺屋企啦，屋企係應該係安全嘅時候，就冇得話拒絕工作係要在家工作噶咯，係咪咁？ 係啦，咁但係當然會唔會話有啲 case 咧，即係開始出現爭拗？舉個例啊，我屋企做嘢期間，線到。咁等等咧，咁然後 claim 工商咧，咁到今日咧都未有一個具指引性嘅法庭嘅判例啊， 係可以咁嘅咩？即係嗰個係屬於叫工作環境咩？因為你嗰個係住嘅地方，家居環境。 因為但係你僱主已經安排咗僱員去用呢種模式做嘢噶啦嘛，而且佢哋個僱傭關係好清楚，佢繼續供強積金，唔係因為我做嘢即刻變咗自僱啊嘛。所以其實僱員都有權，當佢在家工作嘅嗰個期間遇到意外，當然係要同工作有關啦嚇。咁但係呢個複雜啦，因為好多時你整親，你譬如你工作場所整親，你會有其他同事可能會睇到啊，或者會理解到。咁但係在家工作，冇其他同事睇到你點樣整身咧，所以呢度就我頭先所講，未有指導性嘅法庭案例去點樣做。但係我哋當然作為勞工界好清楚嘅，就係、是、只要你係僱員，而僱主同意你在家工作，喺工作期間整到咧，都應該要報工傷。 我嘗試從個僱主嘅角度睇，即係都唔單止係咪話個同事有冇睇到你即係發生一啲工傷嘅過程啦、可能根本嗰個環境係一個家居嘅環境，甚至唔係僱主提供呢一個環境嘅時候，可能你自己唔知咩原因造成呢一個環境啦，對僱主嚟講其實好難去做一個監察或者控制嘅，最後可能個結果又落翻個渠道，會唔會即係都會多啲爭拗咧，或者未必好公平嘅情況咧？可能 喺工商嘅角度就報工商咧係不問過失嘅，即係咩意思呢？我極端去講咧，如果有個工友自己著咗啲不適切嘅裝備去咗某個工作環境整整到咧，佢都係受工傷保障，咁當然冇人會拎自己嘅身體或者健康嚟教飛啦。但係呢個就係一個最極端嘅例子咯，即係話咧，其實個環境點解會有風險一回事，但係咧，如果真係整親咧，僱主或者個勞工保險咧就已經發揮作用。咁所以翻轉頭講，我頭先部話要早作安排嘅。如果嗰個僱員佢根本住喺個地方好脅迫嘅，好逼嘅， 仲適唔適合即係家居工作呢，其實呢個就要早作溝通。如果個僱員都講到明我屋企搞唔掂㗎喎，即係好細二三百尺，仲有啲豆釘喺屋企兜嚟兜去，咁其實呢啲一早已經提出而僱主強制喂都係要做㗎啦，打風咁你點呀，咁其實個答案都好清楚啦，係咪？ 你自己建議啊，除咗或者早作一啲嘅安排，或者因應個員工自己屋企嗰個情況去釐定佢適唔適合工作，仲有啲咩建議咧？就住而家喺打風之下，可能要留喺屋企要在家工作嘅時候， 我相信最關鍵都係嗰個職業安全保障啦，同埋嗰個嘅工傷責任啦。如果能夠更一進一步明確就更好。舉個例啊，而家真係始終冇強制僱主要先做一個客觀嘅評估。嗰、那個僱員適唔適宜在家工作，那個工作環境係合唔合適，而家係冇一個客觀嘅指引同埋標準嘅。咁呢度係需要有嘅。如果唔係，將來真係越嚟越普遍有爭拗嗰陣時咧，變為漫長嘅官司，對大家都係唔好。第二個咧就係、是、始終我都關心好多係服務業性質嘅工友，咁佢真係要喺惡劣天氣翻工嘅。咁雖然而家法例咧禁止僱主咧用補假嘅形式，即係譬如年假、大假形式咧，去放嗰個所謂風假。但係舉個例，我始終我遲咗兩個鐘頭翻工，因為我住得比較遠， okay， 會唔會俾人扣人工咧？ 明白。 其實勞工處唔建議，但係始終唔係法例咯。我希望禁止兩樣。 好，大家不要同你傾到呢度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已经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等多项公共交通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在洪隧口朝早交通大致畅顺，有乘客来转乘巴士过海。有市民说较平日提早大约半个钟头出门，认为早上交通尚算流畅。亦有市民说有留意网上交通和天气资讯。有学生说出门返学前已经知道改发三号信号，因此有提早出门。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北韓先後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遠程和兩枚短程彈道導彈，其中遠程導彈是從平壤發射。日本政府一度透過緊急廣播系統表示有導彈飛越日本上空，呼籲宮城縣、山形縣和新宿縣的居民留在室內避難。但防衛大臣濱田正一其後表示，經調查後確認導彈未有飛越日本，而是在日本海上空消失。效力英超熱刺的南韓球星孫興敏需要接受拳骨手術，以固定左眼周圍骨折部位。南韓傳媒說他可能無緣卡塔爾世界盃決賽周。孫興敏日前在熱刺對馬賽的歐聯賽事中爭頂頭槌時撞到對方球員的膊頭，上半場被換出。熱刺其後在官網公布孫興敏要做手術的消息，沒有透露孫興敏需要幾耐才能夠復出。韓聯社報導，這名南韓射手和主將在世界盃決賽周餘下不足三星期前做手術，讓南韓的世界盃征程亮起紅燈。印度古吉拉特邦在全邦范围举行活动悼念桥梁断裂事故的遇难者。邦政府发表声明，指哀悼期间所有政府大楼和公共场所下半期向遇难者致哀，一切招待和娱乐活动取消。报道说，邦政府已经任命一个由政府官员和警察组成的五人小组负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目前已经有九人被捕。古吉拉特邦莫比地区莫丘河上一条吊桥在过去的星期日晚突然断裂，几百人跌落河中，当中不少是妇孺，死亡人数已经增至135人，另外有一人失踪，近百人受伤。日经平均指数报27663点，跌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4.07美元，卖出1634.6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时间嚟到8:38，继续喺千禧年代嘅时间同大家系见面嘅。嗱，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牙科嘅服务方面咧。而家一般嘅牙科护理服务咧，政府嘅讲法咧都系话，主要系由私营界别同埋一啲非政府机构咧系提供嘅。政府提供咧系一啲有限度嘅牙科服务啦，只系限于公众向公众啊提供一啲紧急嘅情况嘅治理。卫生署会透过辖下嘅一啲嘅政府牙科诊所啦，每星期咧腾出特定嘅时段为市民提供免费紧急牙科治疗，又叫做即系牙科街症啦。一啲服务范围包括处理一啲急性牙患啊、处方一啲药物止痛啊、治理口腔嘅脓肿同埋剥牙等等嘅咁。有议员咧早前亦都问到有关于公营牙科服务不足嘅问题，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呢个情况啊。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早晨。 Hey, 你好，早晨主持，早晨你好，大家好，早晨。 早晨周浩鼎，你喺口头质询嗰度都问到有关于呢个公营牙科服务嘅不足啦，点解会提出呢一样嘢，或者你自己嘅观察，而家嗰啲牙科服务嘅问题喺边度咧？ 嗱，其实咧呢、這个都唔系今日一日嘅问题嚟噶啦，其实较早前咧我就喺屯门咧，咁我哋深夜凌晨都落咗去探望嗰啲。通宵輪候牙科服務嗰啲人士啊，咁啊同佢哋當然都好多溝通啦。咁其實見到個情況就係、是、當然唔止一區係咁啊，過去有其他都有咁嘅情況，就係話咧好多嗰啲長者啊等等咧，佢哋要排通宵去等嗰個嘅輪候嗰個公營牙科個服務。咁而家全香港就有11呢啲所謂嘅牙科街症咧，佢哋本來就即係攞嚟提供俾公務員或者退休公務員嘅人士去有呢個牙科服務。咁但係佢哋有一啲嘅時段咧，就係、是、開放俾公眾嘅。咁但係呢啲時段嘅開放當然係不足啦。即係而家以屯門為例咧，一個星期就開一次，好多都係一個星期開一次嘅。有啲個別咧就一個星期可能開兩次，例如話元朗咁啦。咁但係個問題，無論你開一次或者開兩次都好啦，其實都係唔夠嘅，即係杯水車薪。而家我哋見到咧，嗰個情況就係輪候呢啲牙科服務嘅人士咧，條龍就越嚟越長。咁點解話過去會通宵輪候咧？因為佢嘅額太少啦。即係以屯門嗰個牙科仁愛牙科診所為例，其實佢俾一日你做一日，佢都係俾21籌。咁你可以想像到咧，即係嗰、那個即係幾咁不足啦。咁好啦，其實政府自己本身呢就唔係話冇做嘢嘅，佢其實之前我哋同佢提過呢個通宵輪候嘅問題之後呢，佢就改善咗嗰個派籌嘅安排啦，即係希望早啲喺較早嘅時間就派咗籌，咁就唔使大家輪通宵。咁但係呢就根源嘅問題未解決嘅，因為我哋昨日喺質詢裏面呢都特別提到其實佢只要加一啲牙醫嘅人手呢，就可以調整到嗰啲無論係開放俾公眾嘅時段啊，或者做嘅籌數都可以多啲嘅。咁但係你知道咧，而家我就舉個例啦，而家個11嘅牙科診所最高咧，一間診所咧就有13個牙醫，最低咧得一個嘅啫。咁啊，屯門咧就3個。咁其實如果佢加啲睇齊翻咧，應該就可以再短期內有啲改善啦，希望。但係佢嘅問題咧，琴日佢就即係。即係好直接咁講啦，就話而家嘅香港嘅牙醫係唔夠，咁佢哋政府自己本身呢都唔能夠搶到足夠嘅牙醫，咁甚至乎琴日就話呢牙醫本身喺政府裏面空缺都高達50個空缺都請唔到人。咁所以呢個呢就揭示咗另一個問題，就係其實我哋香港嗰個牙醫呢，如果你睇返條數呢，而家香港嘅牙醫應該係2000多名嘅牙醫，人口比例嚟講呢，就早幾年做過一啲統計嘅，每100,000個人呢就有33個牙醫。咁但係對比其他一啲OECD 嘅地區呢，例如話如果冇記錯，例如話加拿大啊、澳洲啊啲地方呢，佢可能係講緊每100,000人呢有60甚至有成60個牙醫，即係係我哋 double 㗎啦，一倍㗎啦。咁所以呢好明顯，如果你睇到呢個比例呢，你知道係唔足夠。咁而家我哋叫佢即係如果最容易做嘅方式，就係除咗你話本地培訓加學額，佢琴日都有講啦。不過問題就係咪可以開放俾一啲海外或者非本地嘅合資格嘅牙醫，佢翻嚟香港簡單啲可以俾佢翻嚟執業咧？而家都有個試要考嘅，咁但係 可以翻到嚟執業嘅牙醫嘅人數係好少嘅啫，咁所以可能一年得十一個定十一個到啦，我睇嗰啲數字，咁所以咧變咗嚟講咧，你好明顯見到咧，我哋嗰個牙醫嘅數目有落差，咁長期中長期就應該係要用咁嘅方式去可以俾翻一啲更多嘅非本地嘅牙醫咧翻嚟香港咧執業，吸業、okay. 吸納翻入嚟嗰個公營嘅系統入面，咁呢個又係一個情況，咁所以。琴日嘅口頭質詢，即係問咗佢咧，都希望係透過呢個機會去反映呢個問題。咁我希望佢哋當局都能夠正視嗰個情況。 Okay. 先講嘅人手，你頭先都提到話，即係全港2000多名嘅牙醫啦，即係整體嚟講係唔夠嘅。咁但係除睇整體嚟講之外，都要睇公私營嘅分布啦。好似話70%多嘅註冊牙醫都係私營界別同埋非政府機構工作嘅。其實可唔可以首先短期內，頭先你講啲好長遠啲或者中長期嘅措施就吸引多啲嚟啦？短期內係咪可以令到即係流失去私人市場？嘅一啲牙醫留喺公營系統咧，咁呢啲有冇啲辦法可以做咧，或者有啲咩建議咧？又 其實而家當然政府本身喺衛生署度請嗰個聘請嗰個牙醫嘅人工就 fix 咗噶啦。咁當然而家好明顯，大家見到嘅情況就係公營嘅牙醫嘅嗰、那個需求啊，係因為唔夠私人市場搶，咁所以好似你話齋，剛才就見到絕大部分嘅係私都去咗流失咗去私營機構嗰方面，就是、公營啊唔係好留到人。咁當然你話係唔係單單因為錢嘅安排啊，或者係嗰個酬勞啊，或者係待遇啊，呢、這個我覺得政府自己本身可能又要檢視啦。咁但係另外一個情況咧，都值得一提嘅就係話。我哋本身點解呢3-2年中間特別係疫情之下好明顯呢2年嘅情況比以前仲嚴重咗呢，因為你都知道呢，其實我哋見到好多街坊市民呢，以往呢佢哋當未有疫情嘅時候，佢哋可能選擇甚至乎往返內地呢去做一啲牙科嘅一啲嘅診治嘅治療嘅，因為可能都比較平。咁好多人會都有呢個選擇，有呢個選項。咁但係因為而家停咗啦，冇得翻上去內地，咁通唔到關咧，變成呢個服務都冇咗。咁好啦，喺香港嚟講咧，都有一個觀點咧要講講嘅，就係而家政府可以做到嘅一啲所謂公營嘅資源擺喺私營到公私營，所謂公私營合作咧就係、是。佢哋講個長者券啦、長者醫療券啦、長者醫療券，咁你話2000元一張券咁，但係個問題咧，我哋知道好多長者同我哋反映咧，杯水車薪嘅，因為而家剝一隻牙唔係平嘅，可能你一個醫療券都用咗都應付唔到咁多，咁所以咧變咗嚟講，係咪有得可以有啲加碼嘅方法俾到呢個公私營嘅？情況可以有啲嘅多啲嘅協作呢，咁呢個又係一個。咁但係另一個觀點呢，我都提埋呢，就係話如果假使間即係將來真係通到關，係有得可以往返內地啦，咁其實大灣區整個大灣區包括內地城市裏面，如果有一啲嘅醫療服務，而家例如話港大深圳醫院就已經可以係用到㗎啦，咁你又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再擴闊啲，喺啲其他嘅單位都可以做到啲牙科服務，但係又可以用到呢啲福利可以用呢，咁基本上係可以將嗰個需求呢稍微舒緩，咁但係當然呢個又要睇返嗰個通關條件啦，咁、 okay. 所以呢個就我覺得係可以考慮嘅其中另外一個嘅諗法 啦。Okay. 即係整體嚟講，你覺得醫療券有冇需要係即係增加金額，而呢啲金額係專係用喺牙科嗰度，有冇需要咁樣？ 呢、這個可以考慮嘅，因為其實好老實講，剛才我哋已經提過咧，而家本地我哋如果唔講話即係翻內地先啦嚇，如果純粹喺本地嚟講咧，長者醫療券要攞嚟選擇攞嚟去做邊一樣嘅服務。如果佢選擇咗嚟做牙科嘅話，當然佢冇其他啦。咁但係牙科亦都唔係平，頭先講咗啦，其實好多長者基本上佢唔捨得咁樣用，用咗冇啦。咁所以會唔會有一個特設嘅一啲專項係專係俾呢樣嘢呢？咁我覺得到而家喺暫時短期嚟講呢，未有咁多嘅足夠嘅人手底下，係咪可以有一個嘅咁嘅考慮呢？作為一個權宜之計呢，我覺得政府都要去諗下呢方面嘅情況。 Okay. 之前政府亦都提到一點嘅，就話即係研究強制醫護人員喺公營嘅醫療機構服務一定年期，唔單止係醫生嘅涵蓋合資格本港執業醫療相關專業人員。你覺得牙醫應唔應該包括埋入邊？如果真係要強制地留喺公營醫療嘅機構入邊，又應該要留幾耐咧？ 我自己咧就覺得做呢個方式主要都希望佢哋能夠投身翻喺嗰個公營嘅服務啦。咁呢個其實就無可厚非嘅。我覺得因為你話醫生大家都係嗰句，希望佢哋能夠係盡量可以服務到更加多嘅公眾，可以舒緩翻嗰個大家個公眾需求啦。尤其喺牙醫呢方面，而家嗰個需求咁大，又爭咁多人，又缺咁多人。咁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都覺得政府都可以檢視，除咗呢個係一個方式要諗，但另外一樣嘢咁，可能政府自己都要諗啦，就係話對於嗰個公營嘅公營嘅服務嘅牙醫啊，對於佢哋而家嗰個工作或者佢哋嗰個無論係待遇或者係整個工作安排上，會唔會都能夠要檢視下有咩要提升翻俾佢哋？因為如果你話喂嗱，當然你話一來一個強制又係一種方式，但係同時間你都希望佢喺個根源上係能夠佢覺得喂喺投身公營嗰個服務，佢都係覺得有個滿足感，或者佢係覺得係做得開心嘅，佢又可以應付到嘅。咁如果你話解決到呢啲問題咧，就更能夠喺根源上咧挽留到更多嘅未來嗰個嘅牙醫嘅人手喺公營嗰個服務裏面咯。咁我覺得喺呢方面政府都即係除咗頭先講話強制又係一隻，咁但係你話另外一啲呢啲重新檢視翻佢哋嗰個安排啊、酬劳啊、待遇啊、整个工作嘅情况啊，咁我觉得都要睇埋嘅，其实都。 OK， 唔该晒周浩鼎，同你倾到呢度，有关于牙科嘅公营服务方面嘅情况。周浩鼎咧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嚟嘅，你对于而家政府提供嘅公营牙科服务有啲咩睇法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政府嘅讲法就话，现时系提供或者系资助有限度嘅牙科服务，主要系为公众提供紧急情况嘅治理以及推行措施，照顾一啲喺牙科护理方面有特别需要嘅人士，尤其是经济困难嘅长者同埋家庭。亦都特别提到长者咧可以用到医疗券咧，系接受私营界别提供嘅牙科服务。你点睇？一八七二三一一。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啦，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看直播又得，翻看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只蛋呢？ 大家好，我系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系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系 JC 营养学家。 我系 Doctor Eric Poon， 我系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系颜宝伦全科家庭医生。 我系 Docto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一八七二三一一，千禧年代。 現時咧，啲可以咧免費做核酸檢測嘅指定市民，包括一啲係需要接受強檢嘅市民咧，係可以唔使預約即場咧係排隊嘅。不過去到下個月八號，即係下個星期二咧，就係要有一個嘅改動，就係要預約嘅市民咧，可以經預約網站啦，係輸入身份證號碼等等嘅個人資料，又或者喺安心出行咧，入邊有一項叫做檢測登記碼嘅，咁就係喺入面咧可以填一啲資料啦，包括身份證啊、名啊、電話啊等等咧，就係去預約個系統嗰度咧，係做呢啲嘅步驟嘅咁。嗱，成個情況咧，你又點睇？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對於呢個改動係點睇咧？涉及到一啲要做強檢啦嘅一啲市民啦，或者一啲自愿接受檢測，即係所謂願檢盡檢嘅一啲嘅人士，免費做核酸檢測嘅。講下你睇法。一八七二三一一。電話旁邊有何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你好，你好，早晨。 你好，先講。 我哋走去做早兩日走去做檢測。 好。 咁啊，強制做檢測，咁啊，去到嗰度睇到佢哋話要收費嘅，喺度寫住收費牌呢邊嘅。如果係第日將來，咁我哋會問，我哋問佢，誒初頭咪話十一月之前要登記嘅，收尾政府又話唔係啊，咁樣啊，係咪先？但係咧，最近去做檢測咧，都職員嗰度啲職員話，八號之前，下個月八號之前，你哋要做登記喎，入嗰個二維碼喎。喺安心出行裏面，如果你唔做呢樣嘢咧，將會要收費喎。咁我記得我聽佢咁講咧，好多人咧都覺得好疑惑咯。喺度檢測嗰度有啲人都有啲嗱，有啲人唔識得入二維碼啦，係咪先？有啲未必用嗰種手機噶嘛。咁佢話咧，你可以喺網上做， 有很多老人家說 我都不懂上網，我怎麼搞、啊 嗯、 即是在上網 預早 book 定、啊啊、其實我想搞清楚一件事，我希望現在究竟、為什麼要又要八戶之前、 嗯、 又要登記下你的手機都什麼安心出行那些呢、啊、那你來到呢就說、不用錢的，咁而家好似搞到好亂喎、哦，究竟使唔使錢呢？同埋係咪一定要、okay. 一定要喺爆之前要登記咗先得？唔係又如果要做檢測有機會要收費呢？但而家其實好多人都好混亂嘅。 OK， 我希望呢借你哋政府、你電台啊，講、清楚，希望政府嚟解釋清楚，唔好令到啲人個個好混淆、好混亂。喂，如果我手機我又唔識玩手機 ，OK， 有啲話我又唔識整。咁點搞呢？ 明白何生呢一個嘅說法，講緊咧就係喺11月8日開始嘅呢一個新嘅做法。又請呢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主任黃利寶。早晨， 早晨，張樂文。 早晨，黃利寶。頭先講到下星期二即係嚟緊八號嘅呢一個安排啦，市民就要網上預約或者用安心出行程式咧，入邊一個叫檢測登記碼做一個登記嘅。如果你係做一啲免費嘅核酸檢測，頭先嗰個聽眾嘅疑問，你有冇大概都聽到？即係佢講到即係究竟係咪要錢啦？但應該以我睇資料就係講緊免費核酸檢測嘅。另外佢講到係咪即係11月8日之前就要做呢一啲嘅喺安心出行做一啲嘅登記先咧？咁佢話覺得有啲混亂。你自己了解到或者解唔解答到頭先嗰個聽眾嘅講法咧？ 可以啊，嗱、其實咧，政府而家到依一刻，只要市民去想做檢測，都可以去任何一個社區檢測中心啦，或者流動檢測站做一個免費檢測嘅。咁而家其實一開始嘅時候，我哋已經有兩套系統噶啦，一套就係自費嘅檢測，一套就免費，就政府去付費啦。咁自費嗰啲通常就係咩咧？譬如一啲公司要求一份紙質報告。又或者市民佢需要一份報告去過關去出行嘅，咁嗰啲就係由個市民自己付費囉。咁喺11月8號開始呢，咁政府有個新嘅政策，就係話市民如果去要接受一啲免費嘅檢測嘅話呢，咁佢就要有一個上網登記啦，上網預約，又或者佢喺安心出行嗰度呢要有嗰個登記嘅二維碼，咁佢就一樣同樣可以接受一個免費檢測。咁另外咧，這個 policy 其實對於一啲譬如15歲以下或者65歲以上嘅長者咧，因為佢哋本身係唔需要用安心出行嘅，咁佢嚟到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為佢哋呢啲15歲以下、65歲以上嘅長者咧提供個免費檢測嘅。咁、 okay. 其實點解要做呢樣嘢咧？其實以往一路就嘥咗好多人手啦，就去幫市民去做登記。如果你可能張樂文，你試過嗱，又要電話號碼啦，又要攞身份證出嚟啦，咁有好多資料要登記嘅。咁但係如果用咗呢個系統嘅時候呢，即係佢哋嚟到個檢測中心提供到佢個登記記錄呢，佢就即時可以檢測，咁就可以做到其中一個就係局長所講嘅要快啦，咁同埋亦都你見到而家多咗好多檢測點啦，咁其實都係想方便返市民去做嘅。咁而喺我哋嘅檢測中心，其實政府都要求我哋嘅承辦商呢就設立一啲特定嘅櫃位或者有啲特別嘅指示，當市民嚟到嘅時候，如果佢未有嗰個安心出行嗰個登記碼，我哋即場可以協助佢去做啦。如果佢唔識，或者我哋可以即場幫佢做一個即時嘅登記，咁、佢一樣可以同時做到嗰個免費檢測咯。咁、當然係佢哋做定咗嚟到去檢測中心嘅時候，嗰、那個流程就會快好多。 所以你預計所喺呢一啲即係檢查資料啊嘅人手方面係要減，係可以減少到嘅，或者個時間上面係減到嘅， 一定是啊，一定会快咗好多，因为个二维码已经有晒嗰个市民所有嘅记录噶啦嘛。 所以对于个市民嚟讲，因为见就可以做网上预约或者安心出行入边咧嗰个叫检测登记码做登记，是但一样就得噶啦，唔需要两样都做嘅，系咪？ 系是但一样就可以啦。 有冇话你哋即系喺个人手安排方面因应呢个新措施有啲咩唔同啊？都 我哋相信喺11月8号嗰日开始咧，我哋会摆多啲。其實比之前可能要擺多少少嘅前線員工咧，就係協助去解答呢啲問題啦，同埋會幫啲市民，可能佢哋唔識整嗰個二維碼，幫佢做個二維碼咯。 近日多唔多啲市民問呢一方面嘅問題，或者除咗頭先個聽眾提嗰啲疑問之外，有冇其他市民再問多啲嘅唔同嘅問題咧？都有。 有噶，其實啲市民最多都係啲老人家，佢哋可能都有智能手機，但係佢唔識登記嗰個二維碼，咁我哋會即場幫佢做登記啦。咁同埋我哋亦都會即場個市民，我哋會擺定個 嗰、那個嗰、那個檢測站嗰啲叫做上網預約系統嘅二維碼喺度，佢可以即時揾手機掃一掃，咁即場做個登記，咁佢亦都可以做到檢測咯。 嗯，頭先提到 咁，我哋都盡量 facility 嘅。 嗯，頭先提到有兩組，有一啲就係免費檢測服務，嗰啲就係自費檢測服務。自費檢測嗰度咧就兩級制嘅，150蚊服務咧就係24小時內啊會收到個結果啦，240蚊服務嗰個咧就係12小時到咧就收到個結果嘅咁。見到政府都話承辦商咧可以設定低過收費上限嘅呢一個服務收費嘅。而家你哋嗰個情況會係點啊？你哋會唔會係平過呢一個嘅價錢，或者個考慮係啲咩咧？ 嗱，我哋基本上都係用翻政府150或者240蚊嗰、那個，就係12小時同24小時。因為如果你要做到咁快出個報告咧，其實相對喺物流啊各方面嗰個成本係高咗嘅。咁我哋都要確保我哋多準快而平要準啦、啊、咁我哋都希望做到快啲同埋準啲啦。同埋我哋用緊嘅都係用緊醫護人員去幫手做採樣。所以我哋個成本都相當高，所以我哋都係維持翻150同240蚊咯。 嗱，最後我就想問啦，政府早前就話將多個流動採樣站常規化為社區檢測中心同埋社區檢測站嘅，一共85個檢測點啦。對於你哋嚟講，有冇啲咩影響嘅呢個？ 其實我覺得多咗，對於市民就希望你即係盡快，就你一行出去冇幾遠，你就揾到個地方做檢測。咁我覺得係好嘅。對於我哋嚟講，就相對我哋而家做緊嘅檢測點比以前會少咗嘅。咁就呢個自然就你檢測點少咗，可能個成本壓力會大啲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利寶同你傾到呢度先。黃利寶咧係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咁講到一個新嘅做法，就係、是、政府公布下個禮拜二起啦，市民就要做網上預約或者用安心出行程式入面咧有叫檢測登記碼，做一啲登記填咗資料，咁先可以咧接受呢個嘅免費核酸檢測嘅。頭先都有啲聽眾咧對於呢個嘅措施有啲唔同嘅疑問，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昨日如期在中环四季酒店大礼堂开幕，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全球目前正是处于不确定时期，而香港凭着一国两制优势，拥有联系中国内地和世界之间无可比拟的平台，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再加上特区政府刚公布的实现新飞跃等多项措施，发展将会更胜从前，并且能够给予国际资金更多投资机会。他說，對香港來說，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未來會更美好，機遇時機盡在香港，現在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好時候，把握先機，莫追落後。文匯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前日未有回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核酸檢測結果是屬於陽性抑或陰性，直至到昨日深夜他出席完日间的峰会之后才发稿证实，他前日抵港之后进行的核酸检测采样结果是阳性，但是 CT 值处于康复个案的范围内。政府发言人解释，卫生署按现有的既定机制评估陈茂波的申报康复记录和核酸检测结果，并且审视他临床情况，包括没有病征，并且在登机前取得快测阴性结果，评估属于已经康复个案，无需隔离，亦都不受红码限制。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外访沙特阿拉伯期间染疫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获卫生署评定他属于康复个案，不具传染性，无需隔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本港的新冠患者在感染之后的第6-7日快测呈阴性，已经可以界定为不具传染个案，故此按照陈茂波的情况应该是无需做核酸检测和转为黄码，相同的做法亦都应该是适用于过去3个月染疫的新冠康复者。他建议政府取消近期康复者抵港后检测核酸的要求。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 政府今日起取消餐厅和酒吧等处所的营业时间限制，是疫情超过两年以来第一次准许通宵堂食。有饮食集团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凌晨之后禁止堂食，香港没有了宵夜市场近三年，市民习惯早吃饭早回家，期望放宽之后可以让市民生活复常。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指出，预计届时每日可以做三轮生意，需要增聘多一倍人手应对，相信是两年半疫情以来业界生意最畅旺的一年。经济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宣布加息 0.7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是升到去介乎 3.75 至4厘，再创2008年以来的新高，符合预期。而今次亦都是连续四次加息 0.75 厘。对于全球市场关注12月会议时的加息幅度，联储局是会考虑累积收紧的程度，以及貨幣政策對通脹和經濟的滯後影響，暗示未來可能放慢步伐。這是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香港公營牙科服務資源緊缺，加上牙醫短缺，介症輪候時間極長。有議員昨日提出口頭質詢，要求政府交代未來牙醫培訓人數和會不會採取公私營合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政府内300多个牙医编制中，现时有近58个空缺，当局正着手招聘和保留人才。又话政府会开辟新的途径，引入合资格的非本地培训牙医。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金融峰会表示，香港的最坏情况已经过去，投资香港的时机和机遇正在当前，建议各界把握时机参与。社评说，无论嘉宾是几咁官侩云集，无论场面几咁美轮美奂，开幕过后的实际业绩才是真正考验。而香港能否有力重返国际舞台，就要靠未来怎样应对诡异凶险的挑战。这个是信报社评。 商报的时评话，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昨日举行，人行、银保监和中证监官员通过视像参与，是金管局临时加入的内地政策环节。时评话，显示中央高度重视香港，为提升它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权威背书，释放利好政策信号。国际投资者亦可以借此近距离了解内地经济未来走向，把握先机，提前部署。商报的时评。 明报社评话，世界面对多重危机，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昨日举行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成为外资大班和中央以及本港财金官员交流的平台，彰显香港背靠国家面向世界的独特定位，突出本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当局应该是定期主办，争取长远可以同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肩。明报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說，有機構的最新數據顯示，強積金今年頭10個月打工仔人均虧蝕就超過60,000元，相當於不見了3個月的工資。政論說，越來越多聲音呼籲港府設立保證回報或者通脹掛鈎的強積金基金，以確保打工仔汗水不會白流，但是慘遭當局一句目前沒有計劃回絕，失望至極。《東方日報》政論。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喺新界嘅粉岭公路，粉岭公路去九龙，近住康乐园段，因为有意外啊，咁现时嗰度部分行车线受阻啦，一带慢车嘅。粉岭公路去九龙，近住康乐园段，因为有意外，一带行车缓慢啊。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近住北港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狮子山隧道就回复畅顺啦，去九龙大老山隧道就仲系好多车嘅，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去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观塘都系好繁忙啦，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港岛路面方面咧，而家东区走廊近住北角码头段来往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咧，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嘅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噶啦，咁只系繁忙少少嘅啫。 现时龙翔道近住北假山花园嗰段咧就比较多车，仲有就系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一带都系交通繁忙噶。至于新界咧，粉岭公路近住燕江段就仲系比较多车啲嘅，之前嗰度嘅意外事故就清晒场噶啦，不过仲系比较繁忙，尤其是系去屯门嗰边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康乐园段，头先提过啦，咁啊因为有意外，一带就行车缓慢嘅。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去九龙方向，咁啊龙尾过晒马场噶啦。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啦，同埋去大老山公路之路咧，都系比较多车，龙尾近科学园。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啱啱收到消息咧，就系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近住康乐园段嘅意外事故就清咗场，不过咧一带仲系多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呢排做咩冇嚟精神？个人仲好似越嚟越肿、啊。 翻工压力大啊嘛，休息唔够，仲成日食零食减压，咪胀咗少少咯。 你不如试下去地区康健中心啦，嗰度有减压课程教你减压，仲可以改善情绪健康噶。 点解你会知道地区康健中心有呢啲活动嘅？ 只要你听住精灵一点逢星期二嘅地区医疗系列，每集介绍唔同地区嘅康健中心同康健站，自然就会揾到适合你嘅服务啦。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51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在11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8查询。 2022年11月3日，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举行。李家超称香港最坏时间已经过去。 政府公布陈茂波核酸检测阳性，属于康复个案，无需隔离。 新增4709宗确诊，多8名患者离世。 以色列中央选委会指内塔尼亚胡阵营有望获授权组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倾到有关于公营牙科服务嘅问题，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另外下星期二起啊，咁如果市民系要用呢个免费嘅核酸检测服务咧，就要先做网上预约或者用到安心出行入边嘅检测登记码咧，先做登记嘅。点睇成个情况咧？1872311，头先有啲听众都关心到成个流程究竟系点做等等嘅咁。点解旁边有胡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是早晨你好， 你好请讲。 是想讲讲关于那个检测二维码的。咁、其实而家我都用緊嘅，因为政府一话推行呢，咁我都试用，因为我觉得几方便啦。咁但係而家我用緊入去嘅时间呢，可能唔知係咪未推行。咁佢啲前线嘅嗰啲同事呢，就话都要我用返身份证登记嘅。即係话两个人都要俾佢睇。咁既然我觉得个唔方便，咁所以我而家都冇用过二维码啦。咁我想问下，或者揾啲政府部门或者澄清下，系咪到时会就唔需要身份证噶啦？咁定系但系都要身份证咧？咁可能呢个会唔会同前线嘅同事有啲唔配合咁样嘅啫 ？OK， 好啊，唔该晒胡生。咁啊，讲到即系嚟紧，如果下个礼拜二起真系实施嘅时候，睇咗呢一个嘅检测登记码或者二维码之后，使唔使都要睇埋身份证咧？咁佢就提到呢一啲嘅情况或者步骤系咪要做咁啊？所以想有关方面可以解释下嘅。嗱，想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医务卫生局首席助理秘书长负责特别职务嘅徐晓露，早晨。 早晨，主持，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徐晓露，可唔可以先讲下今次呢一个嘅新安排，就系话11月8日起，市民去到社区检测中心或者检测站啦，做一啲免费同埋收费嘅检测安排，都有啲唔同嘅。简单讲下，同大家讲下有啲咩唔同先，同而家。 好啊，好啊，多谢。咁咧，即系检测都系涉及即系各位市民啦，都系靠市民去防疫嗰度尽即系尽一分力啦。咁所以我哋都好多谢有呢个机会可以讲解多少少呢啲资讯嘅。咁我都有听咧，喺新闻之前有另一位听众都打电话嚟，就话诶、究竟系咪而家已经要收费咧？咁首先咧，我都想解一解，其实咧喺以往如果各位市民有去过检测站。室内嘅社区检测中心咧，都可能留意到有两条队嘅，因为咧其实一路以嚟咧，我哋嘅检测中心咧都有提供一个自费服务，就系俾一啲市民，如果佢需要一张书面嘅一个核酸检测嘅结果嘅话，譬如佢需要去翻工啊，或者需要旅行出门嘅话咧，佢哋都系即系用者自。用啲自付自费去做呢个检测嘅，咁咧呢一个嘅自费服务咧，我哋亦都即系为咗方便市民咧，系由十月底起，将由19个社区检测中心提供呢个服务之外咧，就而家扩展至85个，包括一啲室外嘅场地咧，都有呢一个嘅自费服务。咁咧呢部分其实就唔影响。比较多市民关心就是免费检测那部分了。其实在今年年头以来呢政府都为所有要强检的市民呢都给一个免费服务。包括每一日新闻公布就是一些的住宅大厦啦或者污水检测结果就是都建议就是按个风险去进行强检以及有某些的行业啦譬如说院舍员工啊机场员工他们都需要定期检测。那我们一路呢都提供这个免费检测服务。我们亦都会继续为这些啦以及譬如说去院舍或者去公立医院的探访者啦 ,60 岁以上的长者啦又或者所谓愿检尽检自愿检测的人士呢去继续免费。不过我们都即在过往这年纪社区检测的服务里面即都一路尝试去吸收经验去改善服务啦其中一点我们都看到就是每一次登记其实都重新要输入所有的个人资料咁啊，都背后做一啲功夫啦，就係安排咗呢一个检测登记码咧。如果可能有啲朋友用过，即系嘟一下登记一次，以后call 翻呢一个登记码出嚟，其实都系好方便嘅。咁刚才嗰位听众问啦，点解仲要攞翻身份证咧？咁我都想借呢个机会即系都提一提。其实咧做咗网上预约啦。或者已经安装这个登记码的朋友呢都仍然要带两样东西去检测的。一就是身份证二就是手提电话。身份证呢因为始终我们的电话就不是实名啦我们都要确保来检测的朋友就是做了网上预约或者就是那个用了手机拿来做登记码的朋友的。那这个是即是最基本其实做始终都是做一个检测呢要确保那个身份。那这个都是我们要求承办商一定要做的。第二样东西就是要个手提电话啦因为做了登记码或者预约呢其实之后的流程跟以往一样。登记了之后大家可能在一分钟之内应该会收到一个短信确认你这个检测开始了登记程序了。如果你没有这个短信呢就恐怕呢会不会是你入错了电话号码、okay. 所以呢这两样东西身份证同埋手提电话号码咧，都要请大家带备住嘅。咁不过点解我哋都好想即系都推广呢一个预先预约或者登记码咧？因为其实每一个检测人士可能悭咗一分钟喺现场先至嚟做登记，其实一条龙30人、50人，其实大家夹埋可以减省个流程啦，减省嘅时间系好多嘅。咁所以我哋就即系推出呢一个嘅登记码嘅服务嘅。 即系你觉得有登记码都要查嗰个当事人嘅身份证，都系仍然悭到时间嘅，悭到几多？有冇计划每一个人平均？ 嗱，本身核查身份证呢个咧系而家咧，我哋仲可以即系所谓 walk in 啦，即系冇预约咁样，本身都系会做嘅。 我哋一路已经有网上预约咧，亦都系会核查身份证嘅。咁即系所以点解喺排队嘅时候，亦都有工作人员啊，请大家拎定出嚟。咁其实对一对身份证嗱，你呢一个都系十秒八秒，而倒返转悭咗嘅时间咧，就系、是、现场先至嚟入名啊、手提电话啊，咁嗰部分嘅节省嘅时间其实都几紧要嘅。 O K， 嗱，如果真系佢哋唔知道有呢一个新安排，或者唔记得做啦，咁啊嚟到冇事前都做到呢啲登记啊、预约咁，系咪即系话佢要收费噶啦嚟到？ 我哋咧都希，其实我哋嘅目的就唔系要想收市民大众要收钱啦，我哋嘅目的咧都系想大家用。善用这个资讯科技啦，希望可以减省大家轮候的时间。咁所以我哋都请我哋嘅检测商喺呢段时间咧，尽量呼吁所有嚟检测又未有预约啊、未有登记码嘅朋友咧，尽量去帮佢哋去帮手去登记。其实个过程都系好简单，自己入翻一啲嘅个人资料，其实都唔需要一分钟嘅时间。不过咧，就都借呢个机会提一提，做自己去填写嗰个表格嘅时候咧，最紧要确保资料系正确啦，尤其是。电话号码，因为你是需要个电话号码去接收那个检测结果的短信啊，咁所以呢部分是特别紧要的。 O K， 系啦， 填错都可以修改噶嘛，系咪噶？ 填错可以修改嘅，又譬如话啊，你搬咗屋啊，咁你都可以喺翻安心出行揿翻嗰个检测登记码嗰度，你可以拣翻修改嗰栏，咁自己去更新任何一啲改动咗嘅资料嘅。 剛才聽落呢一個新安排，最主要就慳好多一啲步驟啦，唔使嚟到先慢慢再做一啲登記啊，問翻你身份證啊，要填電話啊等等。其實而家每一個中心平均要輪候幾耐啊？即係你應該都要話到俾人聽啊，其實係咪要排好耐？咁呢個新嘅步驟咧，就可以慳到幾多時間啊？咁而家要排幾耐嘅咧？平均啲中心嚟講， 我哋而家。提供緊檢測服務咧，全港18區夾埋有85個中心或者檢測站啦。咁我哋都即係吸取咗一路以嚟嘅經驗，都會請中心咧，希望喺人流控制啊等等嗰方面，盡量係將個輪候時間減到係15分鐘或以下啦。偶爾我哋都見到會多少少嘅，不過即係我哋都唔想就係話，雖然整體嗰個輪候時間唔係話好多，但係其實呢一個免除每一次檢測都重新登記，都有其他嘅好處，就係譬如話，縮短咗個檢測人士同員工嗰個面對面嗰個時間啦， okay. 免除咗登記每一次人手輸入，會唔會都？即係忙中有錯啊！咁都整體嚟講咧，呢啲都係一啲好處，同埋我哋都梗係想市民都習慣啦，去用其實自己手提電話裏邊有一啲資訊科技。咁所以我哋會喺尤其是喺啱啱推行呢個階段，重點就係請檢測站嘅職員去多啲去協助。好多時用咗一次咧，其實又冇想象中咁難嘅。 Okay. 而且市民去使用安心出行啊，或者疫苗通行證，其實我哋都睇到咧，俾時間大家用咧係可以嘅，大家係做到嘅。咁當然都不過希望聽眾，如果你識得去做個登記碼，你身邊有長者，亦都幫下佢哋，即係踏出呢一步啦。 我想知過往譬如我唔使做呢個預先嘅登記碼嗰陣，我嚟到現場我做工作人員幫我登記啦，係咪唔使提供地址嘅？因為我見新呢一個嘅檢測登記碼就要提供嘅，有冇原因嘅呢個？ 係嘅，本身咧做呢一個檢測本身咧，我哋以往都係冇需要喺個檢測站去寫個地址。咁咧但係我哋即係喺借呢次機會有去睇下有邊啲空間流程係能夠便利成個檢測，其實都係為咗早發現早隔離啦。咁咧我哋都考慮到其實衛生防護中心喺遇到有陽性個案嘅時候，佢哋都會希望盡快第一時間聯絡到嗰位感染嘅朋友啦，希望盡快展開呢、這個個案追蹤啦，同埋流行病學調查。咁所以咧，就都想借呢個機會喺嗰個登記碼裏邊咧加入個地址。 但過往唔係電話，如果即係你基本上你都係電話聯絡咗先噶啦。如果你電話啱，就自然再問到個地址噶嘛，係咪？唔會直接上去個地址度噶嘛？ 其實所有功夫咧，都係為咗點解乜嘢都多快準易平，其實都係為咗加快當遇到有陽性個案嗰個嘅跟進行動啦，地址啊，各樣嘢都係會幫助到衞生防護中心去，究竟今日會唔會即刻睇到嗰啲嘅個案係同某啲地區啊或者大廈係有關係咧？咁、 okay. 所以衞生防護中心咧見到有陽性個案，當化驗所報嗰啲陽性個案嘅時候，佢有埋地址呢一項資料咧。就可以盡快去做各式各樣的跟進啦。咁不過市民都可以放心，就係由於呢啲資料啦喺個登記碼度咧，其實都係市民自己填寫，即係都唔需要擔心。檢測中心嘅職員會睇到多一啲呢啲啲資訊。大家其實倒翻轉做咗嗰個登記碼，其實嗰個 QR code 反而就係其他啲個人資料係。會自動上傳咗，你登記嘅時候上傳咗去個檢測嘅系統，就更加唔需要咧現場你再去讀一次你自己嘅個人資料嘅。 明白，好啊，唔該曬徐曉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徐曉露係醫務衛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負責特別職務嘅。講到下嚟緊啊，11月今個月8日起，咁啊市民去到啲社區檢測中心啦，或者檢測站啦，做免費或者收費嘅一啲檢測安排嘅一啲改動，其中話免費嘅即係檢測方面咧，就係話市民要先做網上預約或者喺安心出行嘅程式入邊咧嘅檢測登記碼嗰度做登記。不過頭先都提到啦，做完登記碼填咗之後啦，登記完之後啦，都要去到現場咧出示身份證等等嘅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有曾女士打上嚟，早晨。 喂， 早晨，曾女士。 早晨， 請講，請講。 我以前咧都有排隊政府嗰度咧。即是免費剝牙，就是好早就排㗎啦，差唔多咩咁啊！最近咧就有2000元嘅醫療券啦，咁啊諗住唔使去排啦，咁啊舊年咧就已經用曬即係2000元啦，咁今年咧忍到好耐啊，忍到今年年頭就去私家路剝牙啦，咁啊忍到得一隻牙已經難到得翻半隻，咁一剝。佢就去就1950元，咁即係醫療券已經得翻50元啦喎，咁你話即係我已經係70、80啦，咁我先生又係咁樣，我又係咁樣，咁你話啲牙科你話幾慘啊真係。 佢咪知你有醫療券嘅都？ 知。 佢係因應嗰個醫療券，所以同埋你本身係咪一隻牙係要處理嘅，定係都有唔同嘅？ 一隻牙。剝一隻牙啫， okay. 即係咁啊，已經霉啦，即係忍到有醫療券咧，我然後先至剝，但係已經得翻半隻牙，咁半隻牙咧就已經係都要1950元。 係，明白。即係總之覺得醫療券就算喺私人市場都未必幫到好多，因為你難一隻。 50元。 係咯，咁點算啊？如果你之後再有一啲牙科嘅需要嗰陣咁。 咁就要忍咯，忍到過咗年先得啦。 即係可能等下一期再有新嘅醫療券咁樣。 係啦，所以我反映一下啫，即係呢個牙醫，即係而家70、80嗰啲牙就真係又已經食唔到嘢乜滯噶啦，又爛。 明啊，唔該曬曾女士，講到有關於牙科嘅服務方面，又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一连两日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今日继续，将在早上10:00在中环港交所的香港金融大会堂举行与国际投资者对话研讨会。金管局聯同金融學院邀請7名來自不同頂尖投資管理機構的領袖參與兩場專題討論，探討利率上升、地緣政治緊張和疫情持續等市場形勢下，如何管理風險。

剛才講到11月8號星期二起在一些社區檢測中心做免費核酸檢測時，就要先在網上預約或者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裡面一個叫檢測登記碼做登記。不過有些情況就是可以豁免的，就是本身是獲豁免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的人士，包括15歲或者以下人士、65歲或者以上的長者以及殘疾人士等等，是無需預約或者用檢測登記碼都可以去到社區檢測中心檢測站是接受免費檢測的。另外剛才都講到關於一些公營牙科服務等等，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電話旁邊有周女士。早晨，早晨，周女士你好。 是早晨，主持人早晨。其实呢，我是本身为家长来的，咁我上个礼拜都去了 Hong Kong U 嗰个 Info Day， 咁就听到呢，其实牙科医院嗰牙科嗰、那个收生要求呢就颇高的，咁同埋呢佢嗰个竞争呢都系好大，每年都系得90个位。其实我想问一下，除咗系政府系要求譬如想去引用外国嘅牙科嘅 dentist 嘅即系 student 过嚟啦，其实香港会唔会系增设多啲牙科嘅学位俾我哋香港嘅精英都可以去读呢？ 明白，好啊，唔该晒周女士。喺本地培训方面，可唔可以增加呢啲牙医嘅供应咧？咁，咁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另外想继续同大家讲下，又系树相关嘅一啲事情啊，就系、是之前咧喺三号强风信号嘅时间嘅期间啦，咁啊喺旺角行路咧就系、是、有一棵嘅古榕树咧就系、是、连根拔起就冧咗，就压毁咗一支灯柱。今次事件就冇人受伤嘅，不过呢一棵树咧本身喺2004年咧就纳入咗古树名目册，而佢喺今年亦都至少检查过三次呢一棵树嘅负责嘅康文署。对上一次检查咧就系喺上个月10月15号，当时嗰个整体状况都系正常嘅。点解会发生呢一次塌树嘅事件咧？喺咁短时间检查完之后都，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长春社总监苏国贤，早晨。 你好啊。 早晨，苏国贤。这棵树就是细叶榕，它就是本身14米高左右的，就是在旺角东站附近的。为什么今次塌树的原因 呢？咁我们看回它塌树的情况，其实就是它有一边的根，咁就係、是、應該係咁講，佢地底嘅根咧，其實大部分都係已經腐爛嘅。咁而佢嗰個樹幹咧，其實亦都係中空嘅，其實都已經係一段幾長嘅時間，一路個樹幹入面都係中空嘅。咁當佢受到風嘅時候咧，其實就係佢受風嗰邊根本嗰啲根咧就唔夠支撐啦，就開始令到棵樹屈曲，而屈曲嘅時候又因為個樹幹裡面嘅木够，因为已经腐烂咗，咁所以咧就开始喺个树嘅正中间个树洞嘅位咧就断裂开，就侧去即系火车站嗰边。咁所以即系综括而言，其实佢嗰个主要嘅原因系根部同埋个树干基部嘅腐烂啦。第二就系佢其实喺一个升起咗少少嘅花槽嗰度嘅，咁亦都令到佢嗰啲根咧其实生得咁，所以咧亦都減低咗佢可以即係扯翻住自己唔好倒塌嗰個嘅情況。咁所以就係空間生長空間唔夠，同埋有呢個腐爛嘅情況。 講佢點解會爛之前，我想知道，因為佢對上一次檢查咧就係今年10月15號，咁啊當時話嗰個整體狀況都正常嘅，點解隔咗半個月到就出現呢個塌樹事件？係咪檢查嘅時候係冇辦法發現嘅咧？呢啲問題？ 呢、这個係有相對有啲難度，但係同之前巴富街嗰啲完全睇唔到咧，又唔同嘅。因為正如我所講，其實如果有經過嗰棵樹的話，其實都有見過佢本身有個好大嘅樹洞啦。咁啊，有啲鐵絲網封住啊。咁即係所以其實已經係一啲肉眼俾我哋睇到嗰棵樹係有問題嘅即係情況。不過即係當然有樹窿又唔等於佢一定會塌嘅。咁其實呢啲咧就淨係靠目測係唔夠噶啦，就要去用啲即係微轉阻力儀啊等等去檢測嗰個樹幹內部嘅狀況啦。咁但係比較難去檢測嘅咧，其實就係嗰個根部，因為佢周邊咧其實全部都係封曬地磚嘅。咁所以咧，如果佢樹幹佢可能都會檢測到究竟裡面嗰個腐爛嘅狀況有幾大，但係佢應該就睇唔到嗰啲根究竟係即係有幾多生咗出嚟，有幾多腐爛，呢、這個就係睇唔到嘅一個檢測度。 但可以有冇啲咩教訓係吸取咧？即係檢查完，大家都問點解會仍然有個問題出現？頭先你提到話有一啲根本可能喺根部度睇唔到嘅，要用啲儀器嘅，或者要咁下次應該點咧？定係根本係冇辦法係避免到呢啲情況？ 係，如果去到呢啲樹根腐爛嘅情況咧，而又冚曬磚咧，確就係相對難去做檢測嘅。因為就算你話儀器都好啦，即係有啲叫根嘅雷達啊等等，其實都未必可以好好咁檢測到嘅。咁即係唯一嘅就係又係透過會唔會有前科從而令到大家增加嗰個篩查嘅即係嘅概念。咁譬如而家我哋冧嘅呢棵古樹名木係叫做油尖旺105號嘅。其實佢嘅隔離104同103咧，亦都係已經移除咗噶啦。而兩棵都係有殼根病嘅，即係有一啲根部腐爛嘅真菌嘅。咁亦即係可以透過咁嘅狀況，因為好近嘅，其實會唔會透過即係有其他嘅例子，令到你去更加仔細啲去檢查咧？因為譬如如果要檢查根咧，可能要翻起地磚去再做一啲我哋叫即係挖掘啊。咁就去睇下入面嗰個根究竟行到幾遠，有幾大，咁你可能就會比較知得清楚嗰棵樹究竟嗰個支撐有幾多。 嗯，今次呢棵樹04年入咗古樹名木冊嘅，其實呢啲入咗去名木冊嘅古樹，係無論喺檢查啦，喺種植啦或者保護方面，同其他樹係咪有一啲唔同？ 是有不同的，即本身譬如它周边要做工程呢，其实就有个几严谨的申请程序啦，要得到批准才可以在树冠那个范围度譬如做挖掘的工作啦。第二就它每年最少要做两次的检查，而且是做一个我们叫表格二，可能这排大家都有听得比较多，就是一棵树单一的详细检测，每年最少要做两次，咁台风啊过后亦都要特别去看一看的。咁但係都係返返去嗰個檢測機制嗰度啦，因為嗰個就算表格二都好，都係用木測嘅，咁所以呢就變咗頭先我哋講嘅，用一啲深入檢測去睇根啊，甚至樹幹裏面嘅狀況呢，就喺恆常嘅表格二呢就唔包，就要喺表格二睇完之後發現有需要啦，就要再轉介再去深入去做嘅。咁、okay. 呢點要留意。 其實市區呢一啲古樹本身地方又小啦，但係即係有啲專家都講話，即係佢本身嗰個樹越得個兩米乘兩米，根本啲根係唔夠發展啦。其實可以點樣做一個最好嘅保護咧？對於啲古樹喺市區個地方又真係唔夠嘅時候。 其實咧睇古樹可能有一點要即係抽離開少少，就係佢唔係最近先至種落去，即係其實嗰個次序係佢已經喺度一段好長時間。而佢一路周邊嘅環境係有所改變，咁所以其實榕以榕樹而言咧，講真，大家都知榕樹嗰個根咪都幾我哋叫做霸道嘅，即係佢可以其實好難阻止佢生長嘅啲根，所以以榕樹呢個樹種而言，理應就算你話有個樹葉啊都好啦，其實佢係可以生開嘅啲根，可以生到好深去找住自己都得。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喺個發展嘅時間呢，除咗話預留有足夠空間俾佢生長，其實係好多時喺掘路啊等等嘅工程，其實傷害咗佢個樹根，令到佢腐爛。咁其實佢原有本來可以有好多根找住嘅時候，其實嗰啲根本身爛咗，咪變咗冇根可以生囉。咁而家其實就係一啲後期近期啲生返出嚟嘅根，去嘗試彌補翻冇咗嗰啲腐爛嘅根嘅，咁但係就真係俾少少，即係俾嗰個環境限制咗生唔開，咁其實先腐爛，所以應該係兩個考慮嚇、 okay. 啊，即係保護加足夠空間。 OK， 好，唔該曬蘇國賢，同你傾到呢度。蘇國賢係長春社總監，康文署咧就住旺角聯運街呢個古榕樹倒塌咧個情況咧有個回覆嘅，佢特別提到就話康文署嘅樹木組人員啦，即時為位於聯運街休憩處及附近行車道花槽嘅其餘三棵嘅細葉榕咧係做檢查啦，未發現生長情況咧有異樣嘅，咁啊其中提到呢一點，休息一陣。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制作周伟业。 肉身之所以选择流浪，往往是因为心灵无处安放。流浪者之歌是德国诗人和小说家赫曼克塞的作品，讲述主角悉达多一生寻道的故事。 悉达多本来是婆罗门，即是印度教种姓制度入面的顶层阶级，但他自愿舍弃身份加入沙门，即是苦行僧之列。他忍受饥饿和痛楚，只是为了将外界的一切和自我切割， 以达到无我之境，但最终发现咁不过系暂时嘅逃离，同走逃买醉得到短暂嘅麻醉无异。 呢个时候，佛陀嘅事迹传到佢耳中，于是佢拜别咗沙门，亲身去听佛陀传法。虽然佢由衷相信佛陀修行圆满，但系就认为如果唔靠自己去经历一次，咁样就算皈依都只系虚假嘅觉悟，所以佢选择继续游历。 之后悉达多决定入世，佢向名妓学习情爱，向商人学习生财。一开始只是当作一场游戏，但渐渐却迷失其中。20年晃眼过去，悉达多成为了一个沉迷赌博和酒色的中年汉子。某一日，他在河水的倒影入面见到自己衰老世俗的念容，竟然生起了了结残生的念头。直至他遇到一个摆渡的老船夫，教他倾听河水的声音，悉达多余生向河流学习，领悟出真正的圆满。 悉达多流浪的过程就好像河水一样，倒映出大部分人的一生。人在年轻的时候往往会心比天高，内心焦躁彷徨，所以急不及待想去闯荡。中年的时候追求名利财富，迷失在纸醉金迷的世界，变成了自己年轻的时候最看不起的那种大人。到老年时回首前半生，心入面充满着悔疚和遗憾。或者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流浪，差别只在于你有没有找到心中的那条河。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流浪者之歌》，作者黑曼·黑塞，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跟大家讲下有关于乐龄科技。乐龄科技博览暨高峰会就在昨日在会展一连四日举行，展览有过百个一啲参展单位。在人口老化之下，这些乐龄科技其实帮到多少呢？请你有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有社会服务联会业务总监陈文仪。早晨。 早晨啊。 早晨陈文仪，这个博览你们其实希望对香港来讲达到什么目的，或者现在这乐龄科技对于人口老化的社会的重要性有多高呢？ 其实咧，创新科技咧一直都系我哋所见到社会个发展。咁但系人口高龄化底下，我哋点样去配合应用科技咧？咁呢个嘅博览会咧，就正正咧就想将啲科技融入喺我哋个生活里边，等我哋广大嘅市民都可以知得到点样去应用科技嘅。咁如果你话嗰个嘅影响咧，我相信咧，大家例如举例啦，健康大家都好关注噶啦。但系我哋点样去讲紧由基层去到我真系去晚期照顾，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健康嘅领域，点样去应用一些我们可以在屋企里面应用科技呢？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做到普及的宣传的。 你们今次的博览其实的目标是是什么人呢？是一些照顾老人家的机构，还是一些照顾长者的家属，还是长者自己呢？ 是哪些人呢？ 其实呢，我哋几年呢，我哋都系吸引咗呢广大嘅市民嘅，特别啦就系我哋公众人士啦，对于自己将来自己年纪大啦，咁我哋需要用啲乜嘢嘅科技，或者甚至乎我哋一啲照顾者，家中嘅照顾者，或者甚至乎我哋嘅业界嘅同工呢，都系可以嚟参观㗎喎。 有冇乐龄科技其实都具体同大家讲下，有冇啲分边啲类别啦，边啲主题系今次你哋嘅展览入面嘅呢？ 其实咧，我哋咧就乐龄科技咧，的确系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应用嘅场景嘅。咁就好似以健康为例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叫建立一啲好嘅健康习惯啊。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有慢性嘅疾病嘅管理，譬如话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咁我哋好多时候都会有一啲希望咧，就一及早发现就好啦。咁譬如话呢啲咁样嘅主题咧，我哋都会喺一啲嘅展览里边咧，就做一个嘅主题馆啦。咁啊，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可以看多一些的应用的情况的。 以你刚才那个例子，有什么乐龄科技是涉及到 的？例如啦，譬如说呢，我们经常都见到有些朋友他说血糖我们有些要督手指，跟着之后验血糖。原来现在也都有一些好像是无创的、无入侵性的一些血糖监察的智能手表啦。 又或者咧，如果我哋讲紧照顾老人家，我哋有时候咧都见到佢哋遇到一啲失禁嘅问题。咁有冇一啲嘅仪器，我哋系令到佢哋系可以早啲知道自己要去洗手间，甚或乎咧，其实咧唔需要话下下都要用一啲尿片啦等等。咁喂食都系啦，我哋原来吞烟咧，原来都可以有训练嘅肌肉嘅能力嘅、有啲机器力都帮我哋咧去监察到呢一方面嘅能力，要做一啲嘅训练嘅。 整体嚟讲，你觉得乐灵科技呢啲产品喺香港系算唔算普及啦？而家或者普及即系要令到佢普及，又有冇一啲难度喺度咧？ 其实都有噶，凡事都我哋都见到有一啲情况咧，就系有一个适应期嘅。咁发展科技当然梗系日新月异啦，但系我哋应用，我哋点样去追得上咧？咁特别系我哋成日都讲话，哇，会唔会好贵噶？呢啲嘅产品，我哋用唔用得到噶？咁所以其实呢几年咧，我哋都推出咗一啲嘅租赁啦，同埋一啲教育嘅服务，务求咧令到系市民可以用一啲好平嘅价钱咧，系可以借啦，或者系租赁一啲嘅产品翻屋企使用。 最主要是价钱，定是有没有其他考虑？譬如在安老院来讲，他们可能都要照顾老人家，会不会都多用这些产品？而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不是都是涉及到钱？ 其实呢，首要呢，我们见到的情况呢，就是包括两方面啦，钱固自然是都重要的，因为呢始终都是有需要是购买啦，或者添置一些产品。但是其次，我们见到同工呢，其实他们那个的分享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要去学怎样去使用，或者甚至乎呢去了解怎样去将那个的科技那个元素呢融入在一些照顾的生活里面。那我们在教育的功夫呢都不少。特别咧，针对譬如话，有时候我哋见到有啲长者用一啲新嘅嘢嘅时候，唔系就咁话教佢，即刻佢就会明白识用，或者调翻转头，我哋系咪有一啲方法令到佢哋系喺一啲日常生活里边，将佢哋用科技嗰个元素同佢哋嗰个嘅管理，譬如话例如举个例跌倒嘅风险挂钩，咁等佢哋都多少少一啲嘅了解，点样用嗰啲嘅产品去帮到佢咧？呢个都好重要噶。 成日话即系安老院可能人手不足啦，呢啲乐灵科技有冇喺呢一方面可以帮到咧？定系另一方面，因为人本身都唔够啦，更加冇人会识得用呢一啲机咧，系点样嘅会系？ 呢、這个咧，其实咧就我哋见到我哋嘅社福界啦，亦都包括埋我哋一啲嘅私营嘅安老院舍嘅朋友啦，大家都见到咧，就系应用科技咧，都系需要有一个嘅适应期嘅。但系人手咧，其实某程度上高咧，我哋唔系话用科技可以取代嘅，反而咧就系、如果我用咗科技之后咧，其实我哋系可以更加去灵活去调配一啲嘅人手去做翻一啲真系贴心嘅工作啦。咁我哋其实见到咧，机构用科技嗰方面嚟讲咧，其实都是可以减轻一些照顾压力，包括譬如说这些劳损啦、扶抱或者容易有影响整亲工伤啦，这些呢都是我们较早期的时候见到机构呢是使用科技那个的动机啦。但是当然呢，随着日新月异的科技呢，也都是鼓励到我们机构的同事呢是去创新一些新的服务啦，又或者去改善服务。特别是疫情期间呢，我们应用科技那个状况呢都是大家都是开始在探讨紧，同埋是继续发展当中嘅。 施政报告就话将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咧恒常化，并且话即扩阔嗰个范围去到租借一啲辅助科技产品啦。咁你自己都好熟乐灵科技，你同唔同意用呢个计划去用到喺啲借一啲科技产品方面咧？ 我哋十分之同意同埋去欣赏呢一个嘅举措嘅。特别喺施政报告里边咧提及到照顾者嗰方面系需要去喺家居照顧一啲長者咧，如果我哋想象到，我哋淨係你去照顧佢啦，但係完全我哋都冇喺佢嗰個照顧層面，喺家裏面個環境，原來都要幫佢哋去添置一啲樂齡科技嘅產品嘅話咧，咁我哋覺得呢啲嘅做法咧係唔理想。但係而家我哋喺施政報告裏面見到輔助科技喺譬如話一啲嘅電動嘅一啲嘅護理床啦，又或者可能係有一啲比較特別功能嘅一啲嘅輪椅或者係一啲扶抱嘅機器啦，其實呢啲都係大大去幫助到照顧者喺家居照顧嗰個信心嘅，所以咧 在这方面来讲呢是可以尽快去普及、啊、令到市民广大呢就是不是因为价钱的问题、嗯、而是他真的去有一些啱用的产品懂得用，甚至乎呢是用一个比较便宜的价钱，政府亦都有资助能够是在家里面居家安乐的。 OK, 好啊，唔该晒陈文仪同你倾到呢度。陈文仪是社会服务联会业务总监，讲到有关于就是乐龄科技博览暨高峰会。刚才都提到一些譬如健康监测装置，好似啲无创血糖手表啊等等，呢一啲都系面涉及到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拜拜。